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半妖司藤》，作者尾鱼，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第132集，司藤消失。白鹰就这样呵呵地冷笑着，在司藤的面前坍塌成灰。司藤很久都没再说话，直到严福瑞忽然指着他尖叫了一声： 司藤小姐！ 司藤寻向低头看去，自己那原本乌黑油亮的发梢处已经蜷缩泛起了苍色。古代有一句话，发为血之余，司藤的血越流越多，妖力慢慢的失去，而变化先从头发开始，再过一些时候，他就维持不住他的人身了。娇颜光滑的皮肤会开始发黑发干，整个人会像树皮包裹着的骨头一样难看。再后来，这具人身会像白鹰死时那样，轰然化作片片灰烬。风一吹，他就这么散了。倒也没什么可惜的，他本来也不是人。严福瑞结结巴巴问他： 司藤小姐，我把你埋到地里去，你会好起来吗？ 这次不行了。 严福瑞张了张嘴，话又咽回去了，脸上的表情像是要哭了一样难看。司藤觉得好笑： 你难过什么？我跟你很熟吗？我对你又不好。 说完了，司藤的目光落到了边上的王乾坤身上，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步步地走到床边。他低头看着苍红观主。王乾坤从方才的惊惧当中反应过来，再一次悲从中来，哽咽着抽泣了两声之后，他听到司藤吩咐严福瑞： 给我火。 王乾坤抬起头，透过模糊的泪眼，他看到密集燃烧着的藤条裹住了苍红观主的尸体。那火头忽然很大，但周围的床品布帐并没有被殃及。王乾坤忽然反应过来，他冲上去抓起枕头扑打着火苗。 你干什么？你要把我的师父就这样烧掉吗？ 不然呢？这样一具尸体，你们两个人怎么处理？ 王乾坤被司藤这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也是啊，师父的死状这么离奇恐怖，怎么样处理都很难瞒人耳目的。搬弄颠簸似乎是对死者的不尊，这样烧掉是最好了吧。王乾坤僵了半晌，忽然反应过来，他扔掉手里的枕头跪下，扑通扑通拼命向着床上起火的尸体磕头。他听到司藤说： 你回去要是不好交代，就说是我做的，反正你们道门都知道有我这个妖怪，也都知道苍红观主是被我逼来的。 末了，司藤停在秦放身边，他半跪下身子，伸手去拭秦放的额头。 司藤小姐。 将触而未触到时，严福瑞紧张地咳嗽了一声。司藤抬头看他： 怎么，你怕我害了他？ 严福瑞尴尬地说不出话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那么鬼使神差地咳嗽了一声。也许确实是有些紧张吧，毕竟白鹰刚才把话说得那么明白，他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秦放的。毕竟司藤小姐还是妖，不是吗？司藤的手在秦放的额头上停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向着门口走去。 严福瑞不知道司藤要干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他拧开门，看着他走了出去，才如梦初醒般的反应过来，拔腿就追了上去。 司藤小姐，哎，司藤小姐，啊，啊！ 刚刚追到门口，一股大力涌来，像是之前白鹰撞开通往后院花园的门一样，严福瑞整个身子都飞了进来。黑暗中，他听到司藤厉声的一句：“ 不准再来！” 夜色融融，余音袅袅。再出去看时，人早已经不见了。严福瑞的一生跟普通人一样，劳劳碌碌，忙进忙出，谈不上特别。唯一有些不寻常的是经历过一段听来离奇，实则也的确离奇的故事。那个离奇的故事以他看守了很多天的天皇阁小庙突然爆炸拉开序幕，以他抱着一部锃亮电锯追赶太和山的小道士王乾坤为正式开始，以这个惊心动魄而又归于沉寂的晚上安然落幕。从此之后，严福瑞再也没有见过司藤。尾声，严福瑞没有像司藤之前提过的那样留在杭氏，他觉得还是青城山待着更舒服些。他在那里被秋山养大，又在那里养大了瓦房，所以他还是回去了。房屋拆掉了，那个所谓的拜水都江堰问到青城山的度假村项目已经敲锣打鼓地开始了。戴着安全帽的宋公正在工地上指手画脚，一抬眼见到严福瑞，怕不是以为他又要泼自己一桶串串香的汤料，异常敏捷地跳开了。见严福瑞没有动手的意思，又觉得尴尬，伸手正了正被跳歪了的帽子问他： 好久不见呐，严道长。哎，你那个不讲礼貌的娃娃呢？ 反正没别的地方可去，严福瑞在工地上留了下来。宋公让他给工地上的工人做饭，还许诺他将来度假村建成了，可以雇他看门什么的。 哎，不过老严呐，你要知道，我们是高档度假村。接待的都是国内外来宾，就算是看门的也要会两句英语的。 英语啊，对对对，说到英语，严福瑞又想起王乾坤了。事情了了之后，王乾坤收起了那个八卦黄泥灯，说是要送还给皖南皇家们。 这灯是我太师父借的，有借就有还，这是我太师父的信誉。 至于以后，王乾坤没说，之前想过的什么出国留学，把道家推向世界之类的宏图伟愿也没再提过了。不过最近一次发短信，他好像找到了新的方向。他跟严福瑞说： 我觉得我们道门现在太重视学术理论了，以前的那种符箓技法反而丢了。你看看，那么多道门的人都对付不了一个妖怪，丢不丢人？我必须得扭转这种局面才行。 话里话外的意思，他要重振当年道门全盛时代的雄风。严福瑞泼他冷水道： 但是那些都失传了呀，你懂啥子叫失传吗？ 但是王乾坤自信满满，说的也很有道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山上地下，洞里海里，坟里墓里，你怎么知道就肯定失传了呢？再说了，又不是过了千年万年，这才几百年啊。 严福瑞没词儿了，不过他还挺羡慕王乾坤的，有梦想总是好的。当然严福瑞也有梦想，在工地上他跟工人们聊起过，说是要努力赚钱，以后收养一个像瓦房那样的可怜孩子。 再以后条件成熟了，说不定可以开个孤儿院。工人们都笑疯了，说他， 哈哈哈哈哈！严老头，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自己都穷成这样了，还做慈善？ 就是啊，哎，老严呐，你说你图个啥？ 严福瑞很生气，觉得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思想境界差得太远了，跟他们相处简直太费劲儿了，还是王乾坤啊、秦放啊什么的好一些。说到秦放，严福瑞一直很奇怪，他原本以为发生这件事情最难过的是秦放，但是秦放醒过来了之后，静静地听严福瑞讲完发生的事情，居然也就那么接受了。怎么能这样呢？至少也该难过一下嘛，就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醉个酒啊，或者是彻夜不眠几天才对吗？几个月后的一天，严福瑞推着小推车买菜归来，在临时搭起的简易工房前看到一辆开上来的新车。门口堆混水泥的工人拿嘴努努房间的方向说， 老严呢，有人找你，人还在车里呢，等你很久了。 尽管事先已经猜到来的是谁了，真的见到秦放，严福瑞还是愣了好一阵子。严福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秦放时，他从车上下来，穿黑色立领呢大衣，眼里带着淡淡的笑，周身一股子特无所谓的态度，看得出来是个家境很好、没受过什么苦的年轻人。而后来的相处也证明严福瑞料得差不多，秦放人很好，对谁都很客气，没有那么多蝇营狗苟的花花肠子，所以即便司藤是个妖怪，他还是放心地把瓦房交给了秦放，跟着王乾坤去了太和山。但是这一次秦放有些不一样了，他倚着桌子站着，两指间夹着一支烟，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还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周身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懒散和冷漠。看见严福瑞进来，秦放掐了烟，脸上第一次露出淡淡的笑容。 严福瑞。 严福瑞有些激动。 秦放，你好啦。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